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相信呢，很多欧美乐迷都会收藏这么一个系列的唱片，叫做格莱美的喝彩。这个系列呢，每年都会发行一张，收录的都是年度格莱美大奖获得提名的最热门歌曲，包括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专辑、最佳流行女歌手、最佳流行演唱专辑、最佳乡村乐队或者是组合，还有最佳摇滚乐队或者是组合的作品。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1996年格莱美的喝彩。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继续往后听，一起来分享的是1997年格莱美的喝彩。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特雷西·查普曼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这首歌呢并不陌生，因为他在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之中，歌手帕尔哈提正是凭借这首歌曲跻身进入汪峰组四强的。给我一个理由这首歌呢也算是原唱特雷西最著名的作品。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发行过三张专辑，虽然说获得了一些人气，但是第三张专辑并不成功，评论家对于他的评价呢惨不忍睹。不过呢，这首歌问世之后，特雷西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的赞誉。一起来分享给我一个理由，来自特雷西·查普曼。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Said I don't wanna leave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Baby, I got your number. Oh, and I know that you got mine. You know that I called you. I called too many times.Time, you got to call me.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You can see me turning.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You can see me turning. Said I don't want to leave you lonely. You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I don't want no one to squeeze me. They might take away my life. I don't want no one to squeeze me. They might take away my life. I just want someone to hold me. Chasing you around, wasting my precious energy.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Yes,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You can see me turning.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ay here. Oh,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to make me change my mind.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Oh, give me just one reason why. Baby, just give me one reason. Oh, give me just one reason why I should stay. Said I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 and there ain't no more to say. 给我一个理由，来自特雷西·查普曼。那么这首歌呢，也让特雷西拿到了那一年的最佳摇滚歌曲奖，同时歌曲所属的专辑收集获得了年度最佳唱片的提名。但是呢，在最终的较量之中输给了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改变世界》。那一年埃里克真的是大放异彩，凭借专辑《改变世界》和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斩获了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单曲和最佳流行男歌手三项大奖。这首《改变世界》是他为电影《第三类奇迹》专门制作的主题曲，不过歌曲之中埃里克的个人风格非常明显，所以说发行之后呢，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一起来分享《改变世界》，来自埃里克·克莱普顿。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shine it on my heart,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Then this love I have inside is everything it seems.But for now I find it's only in my dreams. And I can change the world. I'll be the sunlight in your universe. You would think my love was really something good. Baby, if I could 改变世界，来自埃里克·克莱普顿。这首歌当年在格莱美的舞台大放异彩，演唱者埃里克一举夺得了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单曲和最佳流行男歌手三项大奖。 其实呢，被他击败的那些提名作品也有很多是经典之作，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由席琳迪翁演唱的《因为你爱我》。这首歌在当年提名年度最佳单曲和年度最佳制作，不过呢都没有拿到奖，好在最后是得到了一个最佳影视歌曲，也算是给席琳迪翁的一些安慰。但是呢，这首歌背后的创作故事和席琳迪翁也没有什么关系。写这首歌的人呢叫做戴安华伦，他写这首歌是想感谢15岁那年父亲给予他音乐方面的鼓励还有支持。一起来分享《因为你爱我》，来自席琳迪翁。 For all those times you stood by me, For all the truth that you made me see, For all the joy you brought to my life, For all the wrong that you made right, For every dream you made come true, For allYou were my boy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专辑1997年格莱美的喝彩。在1997年格莱美的舞台之上出现了一首很有争议的作品，这首歌是阿兰斯·莫里塞特演唱的 Ironic， 这个英文单词呢有很多意思，它可以是嘲笑也可以是讽刺。歌曲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歌名呢虽然有讽刺的意思，但是歌词内容却非常的缺乏讽刺的意味。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乐评人给出的评价都是这首歌最大的讽刺就是名字叫讽刺。一起来分享来自阿兰斯·莫里塞特的这首歌曲《讽刺》。讽刺来自阿兰斯·莫里塞特。那么在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废料乐队演唱的《傻姑娘》。歌曲之中的傻姑娘是一个不懂得满足的女孩，而且呢并不能在生活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于是浪费了很多潜力。虽然说名字呢叫傻姑娘，但其实呢并不是特指某个姑娘。当时有很多媒体凭借说这是一首充满责备的歌曲，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样的人呢有很多。

飞过西山经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会继续转差，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方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专辑1997年格莱美的喝彩。在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朱维尔演唱的《谁将拯救你的灵魂》。这是朱维尔在16岁时就写下的歌曲，当时他去圣地亚哥玩，这个城市呢距离墨西哥只有20多公里，当时他是想四处转一转，于是呢就搭了一辆便车，结果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墨西哥的提华纳。在那儿呢，他看到了很多寻求救赎的人，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朱维尔演唱的《谁将拯救你的灵魂》。 People living their lives for you on TV, they say they're better than you and you agree. He says, hold my calls from behind those cold brick walls. Says, come here, boy, there ain't nothing for free. Another doctor's bill, a lawyer's bill, another cute cheap thrill. You know you love him if you put him in your will, but.Bustle him, try to cuss him. The cops want someone to bust down on Orleans Avenue. 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 another war, another tower went up where the homeless had their homes. So we prayed with many different gods as there are flowers, but we call religion our friend. We're so worried about saving our souls, afraid that God will take his toll, that we forget to begin. But Lies that you tell, boy. 谁将拯救你的灵魂，来自朱维尔的演唱。在那一年的格莱美提名之中，有一首歌曲很有意思，是无疑乐队演唱的蜘蛛网。这首歌呢，因为没有作为商业歌曲发表，所以说没能得到进入公告牌排行榜的资格。不过呢，听众对于这首歌还是很喜欢的，一起来分享这首无疑乐队的蜘蛛网。蜘蛛网来自无疑乐队。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之中提到了埃里克·克莱普顿在格莱美的舞台上胜了席琳·迪翁。那一般两个大神级的人物竞争，倒霉的呢往往都是小弟。那么这句话呢，在那一年的格莱美舞台上就灵验了。当晚埃里克算是最大的赢家之一，拥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并且呢毫无悬念地拿下了最佳流行男歌手。结果呢，当晚既入围最佳新人又入围最佳流行男歌手，却两个大奖都落空的托尼·里奇就没抢到什么风头。 不过他的那一首《没有人知道》质量还是不错的，当初发行的时候在公告牌排行榜上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有一点不太幸运，就是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恰好赶上席琳迪翁发行《因为你爱我》。这首歌呢，刚才我们也分享了，结果呢就导致托尼里奇的歌一直被牢牢地压住。一起来分享托尼里奇的这一首《没人知道》。 Pretended I'm glad you went away. These four walls closing more every day, and I'm dying inside.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Like a clown, I put on a show. Pain is real, even if nobody knows.I'm crying inside,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Why didn't I say the things I needed to say? How could I let my angel get away? Now my world is just a tumbling down. I can say it so clearly.You're nowhere around. The nights are lonely, the days are so sad, and I just keep thinking about the love that we had. And I'm missing you,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Yeah. I carry a smile when I'm broken in two, and I'mSomeone like you, I'm trembling inside,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Yeah, yeah. I lie awake, it's a quarter past three. I'm screaming at night if I thought you'd hear me. Yeah, my heart is calling you, and nobody knows. How blue can I get? You could ask my heart. When like a jigsaw puzzle, it's been torn all apart. A million words couldn't say just how I feel. A million years from now, you know I'll be loving you still. The nights are lonely, nights are lonely. Days are so sad, oh, so sad. I just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I'm missing you,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Yeah, yeah. Oh, yea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n the dusty road, gonna find you wherever you might go. And I'm gonna load my heart and hope you come back to me. Yeah, yeah. Say when the nights are lonely, nights are lonely, days are so sad. Yeah, I just keep thinking about the love that we had. Say the love. I'm missing you,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I just keep thinking about the love that we had, and I'm missing you, and nobody knows it but me.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经典唱片秀。我们来继续分享专辑1997年格莱美的喝彩。有些歌手对于格莱美是极为看重的，因为他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格莱美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比如说女歌手托尼·布莱克斯顿，她呢出道于1993年，凭借出道专辑勇夺三座格莱美奖，一时间被乐评界称作是惠特尼·休斯顿的接班人。但后来推出的一系列作品呢，气势又不够，取得了成绩呢也不是很理想，导致节奏布鲁斯歌后的称呼呢被 TLC 夺走。不过呢，就在外界开始低估他的时候，他又推出了专辑《秘密》，重振旗鼓。在著名制作人娃娃脸，也就是肯尼斯·布莱恩·艾德蒙的操刀下，凭借一首《不要伤我的心》，重新回到了格莱美的舞台之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一首《不要伤我的心》，演唱者是来自托尼·布莱克斯顿。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